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OK， 今晚开始啦吓。咁啊，喂，我先介绍我侧跟 得啦。呢啲主家你嘅站嚟噶啦， 主题 系主位。 呢啲梗系唔轮到我噶啦。得啦，你讲啊。 美女啊嘛， 系明白明白，完全明白。 牙本中人 啊，牙本中人系嘛，半牙噶啦，半官方基金。啊、海华服务基金，咁啊，即系升读台湾嘅有关事宜咧。就是這個呢，是海華服務基金呢，就負責呢，就協助香港的同學仔的 升讀乜嘢先，升讀中學啊，因為大學啊， 升讀大學啦、啊、咁逢即係當然你話佢升讀中學有冇呢，咁就相對比較少嘅，係咪咁你一樣都可以諮詢海華服務基金。咁啊，嚴小姐，嚴偉蓮小姐啊，咁啊負責即係香港學生升学嘅 升台 大啊咧，咁咧，我哋啊，我哋啊，阿前兄咧就即系见到姓严就打俾我噶，喂，台北办阿严生都嚟到，咁我话屌你大佬，你睇清楚啲先得噶，即系唔睇名又姓，我又唔系讲一半唔讲一半，系嘛？好啦，今日就其实齐人嘅啊，四海哥就因为佢话喂太逼啦，咁佢就喺出边等，因为咧。嚴小姐就會講兩節咧，就係有關於台灣升學嘅嘢。咁最後一節咧，我哋先講翻平時對台灣嘅一啲政情嘅一啲問題啊。咁啊，咁啊，所以咧就咁啊，我哋因為有關升學啦，咁我哋張三兄就對升學咧就一直都有幫手嘅，咁所以咧佢又熟嘅。 升學嘅諮詢委員嚟噶， 即係好似我哋呢啲就乜都唔知嘅，即係對升學嗰啲嘢又唔曉嘅。咁啊， 家長會 啊，咁啊，前兄咧就九休復出啦。唔係你復你博士論文搞掂未啊？ 做紧做紧， 仲做紧啦、 啊。因为每一篇文咧都有多旁枝嘅， 讲饮食啊嘛， 讲饮食文化 系 啦，咁啊要几条。 你嗰个博士论文嚟噶？ 可以咁讲啊，一个主线嚟，即系一个主线就讲饮食文化。咁啊，希望从呢条主线咧，咁啊衍生多几篇文咧，就讲即系去唔同地方咁样讲下唔同嘅课题咁样。 即系中国八大名菜啊，诸如此类啲嘢啦。 系啦，讲下咖喱鱼蛋啊。 我哋揾一次啊，揾一集嚟即系。等你哋介紹一下喎、 啊。好啊，即係精文陣啦。 好啦，嗱，咁我哋就閒話休題啦。咁樣就阿嚴小姐咧，亦都帶咗個 PowerPoint 嚟啦。咁我哋係想介紹咁 PowerPoint 一步步嘅嚟啊。因為我哋先傾一傾。嗱，阿前兄有好多問題嘅，問題中年嚟呢個就 係啊， 即係等食飯嗰時已經問咗好多嘢啦。 冇錯，係啊。 咁你仲有冇啲咩未問曬嘅需要喺度問咧？ 啊，俾你恭喜試用咗先啦。 其實咧，即係講句咧，即係禮貌上都要等個嚴小姐簡介一下先，咁咧又等啲即係聽眾有個背景先。係。咁然之後先到個問題嘅，容易掌握啊 嘛。OK， 嗱，觸發咗今次嗰個話題咧，即係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啦。台灣移民啊，同埋升學咧，近呢幾年咧都大熱，係咪？咁啊，升學嗰個人數咧，就據講啊，逐年都上升緊嘅。咁啊，今年有幾多唔知啦，係嘛？咁據講，舊年好似都有成 六千好似， 係嘛？ 即係大概六千零七， 六千零七 報名嘅 報名。咁啊，實際去可能就八折咁上下啦，會唔會？ 冇咁多， 一半多， 大概係二千六百幾， 二千六百多， 即 係 一半， 一半多，一半左右啦。 係啦， 咁今年預計嗰個數字都。估計都唔錯喎、 今年因為仲未收完生啦，所以都會要觀望中， 即係 係啦。 但係逐年遞升緊噶嘛？ 其實我哋而家反而嘅目標唔係報名人數咯，其實我哋希望係真係去 檢 測。 咁但係個問題都係報，即係報名。 多，咁你先至實際去都會多噶嘛，佢即係個數字咁計噶嘛，即係你話哦得翻四千，咁可能去嘅得翻二千嘅啫嘛。 咁嗱，依個咧就另一個問題啦，因為報名人少，因為其實香港都全世界一樣啦，小子化。咁而家其實每年嘅學生人數少咗嘅，即係你唔好話淨係睇嗰個報名人數多少咗啊咁樣就以為係咩？因為而家其實小子化，香港而家啲中學都失效啦。咁所以呢、這個我諗最緊要好似阿嚴師姐頭先講啦，最緊要個報到率。 因為睇翻過咗之後咧，其實佢哋牽涉到啲行政嘅，即係你報咗名，唔係話就報咗名就算，佢要處理你嘅報名嘅。 係 係。咁嗰度咧，其實咧唔少叫功夫嘅。咁做好曬之後，你唔去喎，咁即係嘥人哋心機。 咁但係呢個都冇辦法啦，係咪？嗱，因為我睇到個數字，舊年個數字，六千幾個報名數字，亦都即係有一個。有一個因素咧，可能就會點解會咁多咧？因為前年咧，你哋喺荃灣咧就 舊年 咧，如心酒店咧就辦咗一個好大型嘅升學展，咁所以咧就係嗰個報名人數就即係非常之多啦咁樣。但係今年嗰、那個效果又會唔會去到好高咧？咁你哋即係嗰個。 你想问咩啫？ 唔系啊，即系估计今年啊嘛，估计今年嗰、那个 啲实质嘢先。 阿宋系啦，宋主委嘅意思就系旧年数字有，今年未有啫。咁可唔可以估计到咧？咁样 冇错啦。 其实就系因为咧，你话系真系去估计，我哋真系好难讲。不过咧就未必有突破噶啦。正如头先阿 张生 讲，即系而家香港都小资化嘅关系，即系我哋都留意到，甚至乎咧呢排嘅新闻好多讲香港。本身的大专院校咧，几乎报名人数是零，即系呢个，即系呢个会即系啦个趋势嚟嘅。所以我头先都讲，其实我哋喺呢几年，应该系话，就算从前两年报名人数都比较多开始，其实我哋嘅目标都系喺个注册率嗰度，即系希望即系俾大家认识多啲，即系台湾升学，即系俾家长放心，俾小朋友去读咯。即系呢方面，我哋系希望喺呢方面可以做到。即多少少嘅努力咯，反而就系报名人数无论几多都好，佢唔去其实系浪费紧我哋即系大学嘅学位。特别我哋都知道，喺联合分发入边，我哋比较好嘅国立大学嘅，成日都系个名额真系嘥晒嘅。咁其实咧，我哋就希望就系真系唔好浪费我哋嘅名额。希望系啦， 讲少少先啦。嗱，阿严小姐咧就即系初我又唔识佢啦。咁啊，咁头先见到咁，我同佢讲国语，佢话讲广东话得噶啦。咁啊，原来严小姐都香港人嚟嘅。咁佢都系都系台湾嘅名校啊，高材生嚟嘅，都台大嘅咁啊，所以咧即系。所以即係嚴小姐一口流利嘅粵語就唔使驚，我初就話死啦，講國語有幾多聽眾識聽咧？咁原來係冇問題嘅啊！咁好啦，嗱咁我哋講升學嗰啲嘢咧，就老實講就其實我哋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咁當然有衙門嘅人嚟係第一次啦，係咪？因為平時都係用張三呢啲九流嘅，即係呢個曾蔭權話齋呢啲九流分析員嚟嘅啫， 講完都冇啦。我哋啲白頭宮女嚟嘅，我講緊啲幾十年前嘅嘢。 咁啊，袁小姐講 update 啲嘅啦，咁所以大家即係有啲乜嘢咧可以系咯，咁問題中年問下先啦。 係啊，咁我第一個即係關心嘅，其實即係小弟都同好多朋友都討論過，亦都好多關心呢個台灣升學嘅同朋友咧，其實都會睇到個現象。正如頭先阿葉小姐講，小資化之下咧，其實好多台灣嘅大專院校近年啊，都出現咗一個即係科技大學嗰個層面嘅一啲即係。大專院校合併的一個熱潮，即係一個趨勢。咁作為香港啊，咁如果譬如香港嘅同學要報讀嘅時候，咁佢有咩辦法可以知道呢一個嘅佢自己心儀嘅學系或者係嗰間嘅大學可以讀完餘下嗰幾年咧，即係唔會受到呢個合併潮影響咧咁樣樣。咁其實有咩方法可以避免嘅咧？ 其實我哋都會鼓勵啦，即係其實你去報讀大學， 你一定要自己搜集資料嘅。咁我哋都可以俾個方向，即係家長同同學去留意我哋邊啲方面嘅資訊嘅。咁例如你要揀一間大學，首先我哋話咧，你要睇你想報讀咩系啦。因為你想報讀個系會影響到你偏向到底我哋台灣嘅綜合大學，就係、是、科技大學。所謂我哋大家都知道叫技職大學，可能係培養你一技之長，或者甚至乎係走研究方向嘅綜合大學啦。咁你先分清楚自己的兴趣之后，你再走去找个相关学系，即例如这个学系在十间大学里面有八间大学都有的，那我们就会即你又缩小个范围，即你就去这八间里面找，那这八间里面的资源怎样去找呢？第一样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合平衡，即考量，即我们台湾教育部呢，它会每年会公布一个资讯的。那我们台湾有典范科技大学计划，即如果这间大学做得好的，台湾的教育部每年会拨款去补助，即我们是奖励式的，即补助这些大学，它可能啊，你其实上学校网都找到的，它可能挂着个牌就是说呢，我们今年拿到政府几多千万的补助，即私立大学都有的。那再来呢，就我们有顶尖大学计划啦，典范啦，同埋普通嗰啲都有嘅。咁呢个都係可以係一个考量嘅基准啦，因为佢做得好，教育部先会奖励。即係有唔大概都有三四年嘅数据嘅。咁喺我哋即係教育展嘅时候，我哋出咗本叫做升学指南。咁升学指南嗰个部分呢，我哋已经将呢啲典范科技大学嘅得奖嘅名单，同埋顶尖大学嘅一啲嘅名单，全部都喺我哋嘅升学指南嗰度有 show 出嚟俾大家睇嘅，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即相信呢，佢睇完嗰度嗰啲大学都其实差唔多都可以揀到㗎啦。咁如果都话唔得嘅，咁我仲可能再擴大去揀嘅。咁我目前我哋而家呢頭先都有提過啦，因為台灣教育部呢而家有個網站可以查到台灣各大專院校系嘅一啲收生情況、師資，佢都全部擺曬上網㗎啦。咁一到即係上去，例如你對某一間大學，你可以專登就係去查呢間大學嘅情況。咁樣你如果覺得咦呢間都係唔係幾穩陣喎，咁其實我哋就會考慮。即系请你考虑清楚啦，即系你要拣。 喺所谓唔系咁稳阵，系指边一方面咧？ 即系可能睇佢注册率。即系如果佢注册率，你都乜啦，唔够一半喎，咁你就自己要考量啦。所以呢啲咧，其实系需要咧家长同同学需要去做啲功夫 嘅。做功课嘅 系啊，即系做功课嘅系啦。 同埋如果你睇嗰个学生嘅人数咧，因为教育部规定嘅 系啦， 系好似系低过三千之内。唔知道2000多，咁咧就会劝退嘅，即系叫你唔好搞啦。 即系嗰间学校， 全校学生， 全校学生就要嚟转校啦，咁样。 会系劝去，即系谂办法啦，可能同合聘之类啦。吓，咁而家或者某一个系咧，人数嗰年报到人少嘅话咧，都会劝退。即系呢个系直情系取消啊，合聘啊咁样。咁你自己可以上網查一查先咯。 嗯， 係啦，即係已經有個網站喺上面可以查到嘅， 160多間係嘛？ 其實對外招生係146嘅啫，即係我哋冇並非係所有160多間係有經教育部核准， 講緊158。 是啦，在聯招會入面就146間可以揀。 OK， 咁啊，即係學校都好多啦，100多間， 咁如果你睇第一個啦，譬如人數少，譬如交通大學啊，新竹嘅交通大學，或者係中壢嘅中央大學咧，國立中央大學呢啲咧，佢人數都唔係好多嘅，但係啲係好勁嘅學校 嘅，即係傳統嘅即係名牌大學啦， 佢哋係國立嘅 研究型大學，嚇冇錯。 好，我哋系咪可以进入去讲嗰个 PowerPoint 里面嗰啲资料？ 可以，其实 仲有冇嘢问题先？ 一路睇，一路有问题。 咁我哋由第二幅咧，第一幅系 Welcome 嚟嘅啫。咁我哋第二幅啊， 再嚟下一幅， 下一幅系 OK 嗱。 咁呢度系讲咩咧？ 诶，系咪有少少乱？ 系咪乱咗啊？ 乱码，其实呢个系升学途径嚟嘅，或者我介绍下啦。海华服务基金咧，其实佢系承办咗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喺香港嘅招生嘅。咁其实我哋主要都系大家都知道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佢唔系净系招收香港学生，佢包括马来西亚、海外侨生、澳门啊，都经佢报名嘅。咁其中香港呢一份咧，就俾咗海华服务基金嚟到承办，作为系一个喺香港嘅宣传嘅。咁经海外联合招生报呢个报名嘅咧，亦都系经我哋海华报名嘅咧，目前系五个渠道嘅。 嗯， 系啦。咁其实头先睇唔到呢张图啦，呢张图主要系讲呢五个渠道嘅，有啲咩渠道咧？其实都要简单介绍下俾家长同同学知道嘅。咁就第一个咧，我哋叫个人申请。咁个人申请咧，每年啦，大概就喺11、12月。咁如果同学仔有兴趣要报名嘅话，大概佢喺升中六嗰年嘅11、12月就要留意啦。我哋头先所讲啦，我哋十月咧都会有一个大型嘅教育展啦。咁今年喺度筹备紧，都会将会喺香港十月大概20几号嘅时候，都会有一个教育展，就邀请我哋台湾嘅大学嚟到香港做宣导，即系将佢哋嘅特色话翻俾香港人同家长知道。呢个都系学生可以了解台湾大学嘅其中一个途径。边 度展览会？ 今年嘅话咧，有可能会喺启德邮轮嗰边，系啦，即系目前仲筹备紧，等确定咗之后，我哋都会即系喺宣传出嚟俾大家知道嘅。 即系搵鬼佢。 系啊，但系佢会有交通配套嘅，系啦，系啦，系啦。咁目前系第一个啦，咁第二就11、12月嘅。咁佢系咩咧？其实佢就系俾同学仔根据佢自己嘅兴趣才能嚟到拣佢心意嘅校系，我哋俾佢拣三个志愿。咁咧，佢提供嘅资料就高中三年成绩，同埋一啲佢可能例如体育啊、美术嗰啲好劲嘅，佢有奖项啊、有作品啊，呢啲咧全部都可以 upload 上网，咁样就俾学校去审查，就三月底放榜。即系佢未考 DSE 咧，可能已经系有学校收咗佢嘅。咁佢呢个途径嘅好处就系、是，你揀咗三个志愿，三月底放榜，咁唔使如果唔录取点算啊？咁就放心嘅，因为我哋一次报名多次选择嘅，佢就会自动跌咗落我哋第二个招生途径，叫做联合分发。咁联合分发就大概咧，其实可以分开嚟报嘅。如果你错过咗我哋11、12月个报名，可以2、3月就直接报联合分发。咁联合分发咧就比较麻烦啲，即系佢。就乜都唔睇噶啦，你有所有个奖状啊、推荐信，我都唔会睇。 成绩啦， 系啦，就睇你香港公开考试成绩，包括以前旧制嘅 CE、旧制嘅 A level， 同埋而家嘅 DSE， 咁、就计五科成绩嘅中英数，再加两个选修科，中英数比重会重啲，成1.3嘅。咁选修科就根据唔同嘅科目会有唔同嘅比重嘅。总之咧，就系、你个竞争对手入边。同你抢嘅边个高分就俾边个个名额，咁联合分发就俾你拣70个志愿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张 PowerPoint 就系我哋旧年嘅联合分发嘅一啲热门嘅科系。咁我哋红色部分其实咧冇咩特别意思，只不过想话俾大家知就系咧即系同学仔拣志愿嘅时候，热门嘅志愿系会变动嘅。即系唔系即系你会见到咧，红色嗰啲都系新上榜嘅。咁不过咧，就会我哋睇到另外第三类组有个热门嘅就系兽医学系，其实都 keep 住呢几年都系最热门嘅， 系排名。 系啊，反而中名系啦，系啦，系，即系呢个真系，所以我哋唔会话咧，台大就系最受欢迎嗰、那个，即系真系好视乎， 即系嗰个学科系 系啦，系啦，同埋嗰年嘅同学仔嘅谂法，真系嘅，会有影响嘅。咁 重庆村算得好过台大嘅。 兽医啫，兽医， 兽医系 龙嗰个，龙科嘅 龙嘅体系嘅。呢个问题一阵间研究，我哋睇下 先。呢个就联合分发嘅，咁我哋就七月底放榜嘅。咁如果放榜咧，如果佢真系 DSE 成绩可能太差啦，冇办法抢到靓个位，或者佢分数唔够人哋争，咁都放心嘅，我哋会俾71个志愿佢，就系跌落。 我哋第三個途徑，叫做台師大嗰個僑生先修部。咁僑生先修部就係咩咧？其實就係一個基礎班，等於去台灣重讀一年，就忘記你喺香港之前嘅成績，用你喺台灣嗰年嘅成績搏一次。咁佢嘅名額同香港呢邊咧就唔同嘅，佢係屬於第四梯次。香港呢邊聯合分法就屬於第五梯次嘅，所以喺嗰邊，如果呢個同學仔本身可能係中嘅中等成績，佢肯努力，即係肯去背诵，肯去学嘅话咧，佢可以入到我哋好好嘅大学，即係好好嘅国立大学。因为佢嗰边个位多，但系咧人数相对少， 即系竞争性 系啦。特别理工科目 系啦，特别系二类组嗰啲都会用。 如果理工科目咧系勤力少少嘅话咧，都可以去到一啲好嘅学校，好嘅科系。 是啦，所以呢一个呢是就俾同学重新开始嘅机会。咁主要呢学士班嚟讲，我哋就係联招会就係呢三大途径嘅。咁另外两个途径就係副学士嗰个二年制学士班同埋研究所石博士班嗰个申请啦。咁相对嚟讲嗰啲就人数比较少啲嘅，因为未必符合资格嘅。咁再嚟一个就係而家我哋话有各大学独立招生。咁呢个就唔係海华嘅业务，亦都唔经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报名的，而是同学如果知道哪一间大学有自行招生的，你自己跟这间大学联络回去申请。不过就要记得，无论是自行招生好联招好如果他两个一起报了的话，只会有一个的名额给他的。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嗰个名单嘅话，都可以上海外联合招生委员会个网站嗰度，佢右下方有个地球仔，咁就已经show咗二十几间有自行招生个学校喺度，咁联络方法都会有嘅，即係右下方见到喺呢个画面，但係佢喺最右下方嘅，係啦，就自己联络返嗰间大学囉。咁目前就係呢几个途径喺香港度招生囉。 咁據聞咧，就係話有一啲即係讀緊 Ivy 嘅某啲學科咧，佢讀咗第一年之後，佢嘅第一年嘅成績係可以即係轉換到去喺台灣某啲所謂即係科技大學類嘅大學入邊可以讀第二年嘅。有冇存在呢個途徑咧？ 嗱，途徑就冇，但係咧呢個同學可能係以佢四年制，即係以個人申請或者聯合分法入咗嗰間大學之後，佢提出呢、這個佢原來有收過呢啲學分，佢可以嘗試去同呢間大學申請抵免學分，就睇下呢間大學接唔接受。 即係承認你嘅第一年啦，佢可能 即係等於每間大學唔同嘅， 即係等於我唔知有冇理解錯啦。好似培正係有一啲同好似台灣十間嘅大學咧 係，係 啦，海外學 即係你去香港培正讀一年一兩年，好似兩年一年 一年 咁就即係你就當咗喺台灣讀咗一年啦。咁就你直接過咧就已經讀二年班。 依個唔同啊，頭先啊前聽講嗰啲咧係唔同嘅，即係係學分抵免。但就算好似我而家咧，我喺台灣讀完翻嚟啦，咁我翻嚟香港，我而家其實好想噶，我就去又冇時間翻，我去 OU 公安大學報讀某一個科。咁如果裡面有啲科目係原來我以前學過嘅喎，我讀過喎，我可以攞我以前嘅成績單去公安大學嗰度，喂依啲我學過喎，我抵免我唔使收啦咁樣。咁佢睇過，咁佢做個評價之後，啊係一樣嘅，咁你唔使收呢幾個學費，我承認你噶，即係當你讀咗嘅。是一種， 即係呢一個就係台灣嘅學歷，就喺香港。 香港而家都一樣，其實都可以。 即係調翻轉頭， 但嗱係睇學校 嗰間大學承唔承認，即係佢就讀嗰間大學，佢 承唔承認啦？ 係啦， 即係如果譬如讀完第一年 Ivy 咁樣樣，佢唔係依個渠道嘅，佢讀完第一年 Ivy。咁佢覺得，咦？我想攞住 Ivy 某啲科目嘅成績，就去申請台灣科技大學入讀第二年，我唔想第一年啊。 唔得， 咁樣咁得唔得咧？ 都係用四年嘅入咗去之後，先再抵免。 都要四年。即係冇第二年入啦。 至於未有嘅途徑，除非自行招生個學校可以做到，但目前佢哋都係以收四年為主，收咗入去你再申請，即係可能係你 嗱，一係咧就係總係你讀完啦，你讀完 high 啲， 係 二年制學士班， 有一種叫二加二，咁係你讀完嗰個係嗰個 high 啲啦，或者讀完副學士，讀完啦嚇，讀完咁再申請呢個係台灣部分有啲科技大學咧，係有一個係叫而家即係去到邊，你係讀 兩年嘅啫，即係等於讀大三、大四。 嗯， 咁佢名嘅叫法就唔同嘅，咁其實即係等於插班大三、大四繼續讀，有嘅。 嗯， 再講翻頭先即係培正嗰度，嗰個可唔可以再講多啲？ 嗰培正嗰個可能都唔係好搞嘅，你明 唔明？係啦，因為我聽聞佢哋今年有即係有少少變動，所以都即係要等佢哋培正嗰邊查詢先知道。但係主要嘅話咧，就係即係會傾向就係海聯招個主要個渠道嚟報名嘅。不過其實以前叫做海外學分班，其實都是有少少咧，佢用呢一年學分嗰間大學承認，但係並非所有嘅大學所有嘅校系有做， 唔知十間到嘅， 同埋校系都唔多嘅，即係佢唔係開放， 亦都唔係啲名校嚟嘅。 O K， 即係簡單啲講，就嗰個唔算係一個好即係你海華嘅一個，即 係 佢唔係嗰個海華嘅體制去裏邊嘅， 即 係佢哋自己搞嘅十間 大。嘅 來源係 OK， 好啦，而家進行緊嘅收生嗰個係 調生先修補。 好啦，咁可唔可以再講多啲俾同學聽？ 哦，可以啊！而家調生先修補，我哋到六月十五號就截止，其實就係聯招會對香港學生招生嘅最後嘅一個途徑。咁就係只要高中畢業啦，符合我哋嘅報名資格啦。咁我哋嘅報名資格其實就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只要你係咁連續喺香港住滿六年，如果醫科嘅話就要八年，即係呢啲資格之後咧，係只有特區護照或者係不含居英權嘅 BNO， 即係就唔好有外國護照。因為如果有外國護照，我哋會建議佢另外外國學生嘅身份申請嘅。咁只要佢符合呢啲資格咧，都可以報名喬生先修部嘅。咁喬生先修部係咩咧？其實頭先我講咗，佢係一個基礎班嚟嘅。咁主要咧唔係直接讀大學，而係好似 repeat 中六咁樣。咁我哋就分唔同類組，咁佢就重讀翻台灣濃縮版的高中的課程內容。咁第一類組就是中英數、公民、歷史、地理。二類組的話就中英數再加嗰、那個化學和物理，應該 理工班 係啦，理工。三類組咧讀多一科嘅，就中英數再加埋嗰個生物、化學、物理。係啦，咁主要是分三類組咯，嚟到就讀。咁就是佢咧喺嗰邊咧，佢都有兩個途徑可以揀嘅。因為如果佢去到十一、十二月，我哋嗰個個人申請，其實喬生先修部都可以報名嘅。即係佢哋可以又準備佢哋自己嘅portfolio， 然後一起同香港同澳門一起去參加呢個個人申請，都係三月底放榜。咁如果收咗佢就恭喜佢嘅，佢就唔使即係唔使緊張佢後來嘅成績。因為佢就已經有學位，佢只要讀完個課程就 OK 啦。咁但係咧，萬一唔收佢都會跌落聯合分法。不過就係叫做喬先部內部嘅一個聯合分法，我哋叫做第四梯次。 即係根據佢喺喬大先修 係啦 嘅成 績嚟到排位，係啦，咁都俾佢揀七十個志願嘅。即係呢個就係，不過我哋話形容喬生先修部咧，咁可能要俾大家知道，佢哋仍然都係會著校服，然後即係包食包住，得 寄宿嘅， 係啦，寄宿嘅。得星期三晚，我居民以前星期三晚都不開的，或者星期六日可以出去的，其他是即困住你在入面努力讀書，就去搏殺一年。 環境不錯的， 是啦是啦， 或者不要困住啦。嗱，講翻以前我哋嗰啲經驗啦，即係佢星期三不開的，一至六，一至六禮拜六的下晝可以出去咁。 應該至五。 一至五，但禮拜六通常咧係有啲興趣班嘅，即係要你上興趣班嘅。咁通常禮拜六下晝咧先至出到去嘅。咁出去咧，仲要係要申請嘅。 係啦， 咁啊要有人保薦你先出去。係 啦， 你要申報喺邊度住。 其實而家放寬咗好多噶啦，因為咧佢可能大家即係想時代唔同，而家喬先部咧相對咧冇以前咁緊噶啦，即係反而 有單車有單車，冇單車騎機車啦嚇，即係。总之就嗰度就系咁啦，因为冇单车你都可能落山噶啦。嗱，林口嚟嘅地方就 系， 即系仲系以前嗰个地方。 系隔篱有个垃圾场嘅，好臭嘅。 咁啊，唔系个地点咪几优美嘅，即系讲。 冇校园 OK 嘅，校园 OK 嘅吓。 即系嗰个地方咧，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咧，即系我形容嗰度地方咧，比香港中文大学还要大。 大啊？ 應該冇冇 咁大，冇咁大， 冇咁大，但係冇嗰個成個山咁大，但係咧個校園 都我諗同獅子差唔多啦。 啊，獅子係啦，差唔多， 同獅子差唔多，可能大少少先， 可能大少少。 咁啊，即係如果係入到去橋大先修班，其實都係一個機會嚟嘅，因為嗰度如果你讀得個成績好咧，其實都可以分發到啲比較好啲學校， 嚟到非常好 嘅。頭先我即係我成日好強調咧，如果你讀理工科。你即係有心想讀嘅話，你但係你譬如你而家 DSE 你諗住個成績麻麻嘅話，你寧可去嗰個先修部讀一年， 嗯， 啊、就好過成 DSE 嗰個入咗啲即係啲唔係咁理想嘅學校。 嗯 ，OK， 嗱，不過呢次時間我哋差唔多到啊，下一次我哋再翻嚟再講過，即係難唔難考啊之類咁嘅問題。 好，我哋翻嚟再講過。 好。